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尼佛。请坐。娇陈罗比丘五比丘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二白发言：我在乐演及依皆演，恭敬如来最初成道，依佛音声悟明四谛。法问比丘：我初清解，如来印我名阿若多，妙音勿言，我依音声得阿罗汉。法文言通，以我所证，音声为上。昨天讲到阿能呢，是请问法，是依六根之中用哪一根去深入作为言通的本根呢？希望法呢是很秘密地讲给他听。法呢就不直接答他了，就开始呢就問在座各位比丘、阿羅漢和菩薩，你們、大家在我的佛法之中修行證得這個聖果，究竟是依哪一個通、哪一個根、哪一種法門去修行而證得圓通呢？當時法提出問題呢，第一個反應呢就是这个五比丘啦，五比丘之中呢，是实上为首座的呢，就是娇陈罗。娇陈罗的名字也叫做娇陈二。娇陈二呢，是供这个星尘，以这个星尘而入道的，即是在十八界里面呢，六根、六尘、六色。咁呢個星塵呢，就係喺邊個嘅次序嚟講呀？係居第幾位呀？居第二位。色、聲、香、味、觸、法。咁但係呢，佢係比丘之首呀。大家都知道最初有比丘出現呢，增補出現呢，就係、是、五比丘嘛，佢係增之首。另外呢，他對這個星塵呢，星塵是耳門圓通所對的法門、是耳根所對的法門，因此呢他第一個起來頂禮、白法話給佛聽、為什麼呢？這因為這個星塵在這部經裡面呢也非常之重要的，因為選擇圓通根裡面呢，文殊菩薩有話：佛出娑婆界，聲輪得聲名，又話此風增教體，清淨在音脈，若取三摩地，實以夢中入。由此可以知道星塵對修行是一種助緣嚟嘅，是夢性所對的境界，是觀世音菩薩的耳門圓通咧，就講到最後啊，呢、這個嬌層羅咧，將呢個星層咧講到最初啊，首尾相呼嚇、相呼應，咁因此咧就先講呢個星層啦。嬌層羅翻譯中國叫做火氣，是一種是火的婆羅門。嗱、我哋人類咧話佢聰明，有幾聰明嘅，話佢蠢都幾蠢下噶。當年咧，印度啊，好多好多外道，有啲咧專門拜火嘅，有啲咧係專門拜水嘅。有啲咧就將自己啊，成日咧就喺個荊棘啊嗰啲刺裏邊碌嚟碌去。目的係乜嘢？令自己受苦。為乜嘢要令自己受苦啊？佢認為受苦盡了之後咧，就可以升天，受到快樂啦。咁呢啲係錯誤嘅邪知邪見嚇。 當時咧呢件焦層羅咧唔係話佢係是火婆羅門，佢係是火婆羅門嘅後代啊！啊，佢祖宗係是火婆羅門，佢係佢嘅後代嚇。咁咧呢一個焦層羅咧唔係咁簡單嘅喎，喺《法華經》啊受記佢將來成佛咧叫做普明如來。由此可以知道本門咧係大菩薩，不過係而家示現聲聞生而已。為乜嘢要示現呢個聲聞生呢？目的係助佛展法輪。嗱，而家講到五比丘嚇，係邊一五個呢？咁第一個就係焦層羅啦，第二個係十力迦蟬。第三個叫做摩诃林，第四個馬勝，第五個小燕。嗱，焦層羅、十力迦蟬係佛嘅媽媽嗰、那個嗰啲表兄弟嚟嘅，媽媽嗰邊嘅表兄弟嚟嘅。摩诃林、馬勝、小燕咧係。佛的堂兄弟，大家都記得佛的爸爸有四兄弟，是不是？每個王呢就生兩個仔，所謂四王生八子。那這個摩诃林呢是跟佛呢是同一個爸爸的、哦、馬勝、小燕呢是叔父所生的。這五個人呢最初呢、啊、當然是既然是表親是親兄弟王子，當然又是在皇宮裏面享受啦。但是當這個誰個太子啊記得嗎？悉達多太子離開皇宮去修行的時候呢，淨分王呢就派這五個人是去請太子回來皇宮。後來這五個人呢去到雪山、啊、見到太子，太子呢是修行的心呢很堅決，因此他們想、哦、太子將來繼承皇位都肯放棄皇位去修行、啊、我們都陪著太子修行啦，所以五個人呢就留在這個雪山陪著太子去修行。修行了多少年啊？苦行了多少年啊？六年是吧？六年苦行。那后来呢佛啊觉得有些人就误会了，就以为说出家人应该是受苦的，佛教是讲中道的，不可以追求快乐的享受，亦不可以太过难为自己。所以我现在都不敢难为自己啊，你们呢是中道、哦、太过难为自己，所以这个身体呢是假的，不需要为这个假的身体去贪求名利贪求其他显人利己。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借假修真的话呢，我们就要 保护它了，是不是？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又怎样去参禅打坐念经拜佛呢？譬如说如果我还是晕陀陀，那我现在没办法坐在这里讲经，是不是？所以呢就借假修真呢是应该要保持这个身体。当时佛呢就随顺这个世法呢，就一班的苦行外道呢出家就苦行嘛，所以佛呢又想试生苦行了六年。后来他觉得苦行不是办法、哦、所以呢他就舍弃了苦行。舍弃了苦行是做什么呢？去恒河冲个凉先、啊、然后呢就要去受这个莫女的供养了。当时呢是雪山附近呢是有很多莫用的女仔，見到太子餓到咁樣咧，咁佢就發心將啲羊奶咧係煲咗粥， 就送俾呢个悉达多太子食。啊，呢五个王子话：，咦，我咁辛苦陪你修行，都希望你得道度我啊！你而家点啊？退失道心啦，贪饮贪食，同啲女仔接触啊，我唔陪你啦，走啦。于是呢五个人咧就离开咗太子，就去边度啊？落野苑啊，去落野苑咧系自己修自己嘅行，当然系修外道苦行啦。咁啊，发圣道之后咧，佢就谂起嗱，响《花经》系讲得好详细嘅。发圣道之后咧，系所讲嘅系华严大教，系讲成佛之道。啊，当时所听嘅咧就系法生大士啊，系响在座听。但是普通一般人咧係聽唔懂嘅，聽唔懂，即係等於而家講呢部經咧，係講呢個二內藏性啊，初初都好深嘅，係咪？你哋懂唔懂啊？懂咗啲，懂唔曬啊？咁係好難懂嘅，咁所以咧，佛咧就諗住，唉，我目的成佛，為咗度眾生，而家我講佛嘅道理，大家都唔明白。哦，宁可不是法，扎入依涅盘啦，我走啦，离开人间啦。后嚟咧，佢善念过去法所行方便力，佢话唔系，过去之法都系要用方便教化众生。讲深嘅佢唔识，我讲浅噶，所以咧，舍弃呢个大乘一乘嘅法道，而讲呢个虔教，讲呢个小乘佛教。咁佢再睇下，應該去邊度教邊個先咧？邊個嘅根基成熟咧？佢一睇，哦，呢五個人而家響落夜院，應該先度佢咁。於是法咧就去落夜院。哦，你記得嘛？法由呢個菩提樹下去呢個落夜院嘅時候咧，經嗰個地方咧，咁就有一對商人啊，有一對商人咧係兩兄弟。两兄弟咧就发心供养佛，请佛食饭。佛咧就话你可以归依法，归依法，归依未来僧。哦，当时未有僧，所以当时个商人咧又依照佛嘅说话归依法。我今日起咧系归依法。皈依佛所讲的法，咁嘅样就皈依咗三宝啦。哦，好简单，好简单。所以咧，皈依三宝咧唔系注重仪式，而系注重你系唔系实行佛嘅法，系依照佛所讲嘅法去做啊。咁未来僧系指边个咧？就是、指呢五比丘啦，因为佢未去到嗰度，未到到佢啊。咁当法咧去到啊。落演的时候呢，见到这五个人呢，然后呢是为他说法，为他说法呢，首先领悟的是谁呢？就是焦层罗。因此呢，焦层罗现在呢就开始是从坐而起，顶礼佛足以白发愿，这个是经家在述这几句话。乐苑同埋佳苑啊，呢个系一个故事嚟嘅。乐系乐仔，大家都知啦。咁当时啊，印度咧系好多野乐吓。咁啊，据说咧，以前咧有个国王啊，好中意食鹿嘅肉嘅。咁所以咧，时时都上山打猎。哦，打猎咧，当然系唔止打一个乐仔啦。啊，有啲人咧個性係好殘忍嘅，以殺生為快樂。而家都有啊，而家有啲人咧去釣魚啊，啊釣魚你話遇上釣嘅時候幾苦惱啊，幾痛苦啊？啊，你試下俾人哋攞個鐵鈎喺呢度吉住你釣起上嚟，咁你話幾苦惱啊？但係佢覺得快樂， 掉咗個耳咧，一隻耳咧就覺得好開心啦。嗱，當時國王打獵咧又係打，每日咧係殺咗好多駱仔。咁據說啊，當時咧釋迦牟尼佛過去生中行菩薩道嘅時候，曾經示現為一個鹿王，鹿群裏邊嘅王。而啱啱提婆特多咧，又是一個鹿群裏邊嘅王，兩個人啊。咁咧，兩個咁我呢個釋迦牟尼佛呢個現時生嘅鹿王咧，就對提婆特多呢個鹿王講啦。佢話：而家呢個國王好殘忍啊，日日都帶咁多人嚟打獵，我哋啲仔仔孫孫都俾佢食曬咯。我哋設辦法揾個辦法對付佢，好唔好啊？咁。提婆達多話好啊，但有乜辦法呢？咁佢話咁啦，我哋去見國王，話俾佢聽，我哋每日自己送一個鹿仔，送一隻鹿仔去俾佢食，叫佢唔好打我哋。佢想食肉啫嘛，日日都有得俾佢食就得啦。咁啊，提婆達多好啊，邊個去啊？咁啊，釋迦佛嘅現身過去生嗰個鹿王咧就去啦，咁去到一隻鹿仔走到皇帝嘅宮門啊，嗰啲人當然想捉佢殺佢啦。嚇！呢個鹿仔話：喂，唔好殺我，我有事要嚟向國王請願嘅話，請你通知國王接見我啦。咁啊，你覺唔覺得奇怪啊？一隻鹿仔會講話，咁呢個侍衛咧就係通知國王，國王亦覺得奇怪啦，鹿仔會同你講嘢，叫佢嚟見我。於是咧呢一個鹿王咧，釋迦牟尼佛前身所示現嘅鹿王咧，見到國王就向佢請願，佢話因為咧你想食肉。我每日派一隻鹿仔自動走入皇宮俾你食，最好你就唔好餵殺我哋啦。餵即係餵住一個地方嚇，喺嗰度打獵。咁國王見得咁奇怪，好啦，我答應你啦。你每日點樣送個藥啊？送一個鹿仔嚟俾我食啊？佢係我哋喺個鹿群裏邊咧，依次序輪流送死。咁於是咧，咁啊，大家相安無事啦。國王亦唔去打鹿仔，鹿仔咧係每一今日咧係夾嗰群鹿咧派一個人去，派一隻鹿去啊。聽日咧就依嗰隊咧係派一隻鹿仔去，而是咧，經過一段時間咧，有一日啊，達多嗰個鹿王呢一個隊裏邊咧，就啱啱被派去嘅係一個媽媽，鹿仔嘅媽媽肚裏邊好多 baby 啊，準備產生啦。咁所以咧，你知道母愛啦，母愛係好偉大嘅。佢話：今日弄到我去送死咧，我係應該去嘅。但可惜我肚裏邊好多 baby， 如果我一個人死咧，連累咁多 baby 都死埋咧，我於心不忍啊！請求大王你派第二個去啦。等到我生咗啲鹿仔之後咧，然後先去啦。但係你估下提婆達多好唔會唔會答應佢啊？嗱，當然冇啦，你知道。一向提婆達多演的角色咧，都是很惡的，實際是不是啊？唔係，係菩薩示現，係一味咧係同佛作對，顯示有佛就有魔，實際佢都是大菩薩嚟嘅，哦，佢都將來都成佛嘅。咁呢個提婆達多就鬧佢咯喎，你怕死，人哋唔怕死啊？咁呢個鹿嘅媽媽咧就走去哦。你唔答應我，我去求仁慈的鹿王啦，係釋迦牟尼佛嗰對啊。咁釋迦牟尼佛咧見到哦，你咁偉大，自己為咗保護肚裏邊嘅 baby 啊咁苦惱，好啦，我幫你啦。 我答应你啦。但系佢再谂，佢话我应该派边个去咧？个个都唔愿意首先去受死噶。我去啦。于是佢亲自去呢个乐王去。咁大家都认得佢噶。去到王宫，吓、啊、你啲仔仔先先我食晒啊！而家轮到你啊！乐王话唔系，因为将个实际情形讲俾你听，因为派轮到嗰个乐母咧系有 baby。啊！佢要待佢產生之後先嚟，但我冇可能叫其他啲人提早去受死啊！所以我而家嚟代替佢咯。咁呢個國王呢，畢竟都係有人性嘅，被佢呢啲偉大嘅行動呢就感動咗，於是呢就講啊，哦，我冇寫出嚟嚇，就講咗四首偈，佢話。你是鹿头人，我呢就是人头鹿，你明白这两个意思吗？他说你虽然是做鹿仔，但是你的头是鹿，鹿仔、啊、是野兽，但是你的有人性，等于人。他说我虽然是人，但是呢我没有人性，我等于鹿仔。我呢是有人头，但是我的心是鹿仔，是畜生。你是有畜生的头，但是你有人心的性。你是鹿头人，我是人头鹿。我从今日起不食众生肉。由此呢就下命令呢，就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在这个范围里面打猎。将所有的鹿仔呢养在这个地方。因此叫做鹿苑。哦，咁你哋有冇人去过印度？去过鹿野苑啊？哦，而家都响度噶，我就未去过。咁啊，点解又话及鸡苑咧？咁鸡咧系好细个啫，但系据说旧阵时咧系有一个母鸡啊，呢一个地方嘅森林咧起火。森林起火的时候呢，这个母鸡呢就觉得啊，自己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救了。因此呢不自量力啊，自己走去恒河那里湿了个身，然后再走回去树林里面来落洒啲水。几渺小是不是根本就无济于事。但是他这点心已经是尽了自己力量了。所以我们、啊、无论学法也好，布施也好，当义工也好，甚至出家人都好，我们尽了心呢，尽了力去做呢， 无论你做得多少，已经问心无愧。譬如说布施，他捐一万你捐一蚊，比较起上来是很渺小，但你不需要灰心，你不需要比较，你认为这蚊已经尽了我心力了，我已经有这点心了，所以呢是不需要比较的，是尽自己力量就可以了。这张台放些什么？放了这么多东西在这里，如果没有这张台，没可能放这么多东西在这里，是不是？但你支持这张台的是什么？一粒螺丝，这粒螺丝这么小已经尽了它的力了。即是说你来智灵当义工、啊、你虽然不懂电脑，不懂打字，不懂其他，但是你抹下张台，扫下地，已经尽了你的力、啊、已经帮了长治很多忙。所以这只鸡就是这样了，所以后人呢就纪念它，叫这里叫做鸡苑、啊、鸡苑落野苑也叫做鸡苑、哦、为什么呢？因为这只鸡这样做、啊、感动了上帝、啊、上帝说它真伟大，于是呢下命令龙王落雨，于是呢淋熄了那个树林的火，真是达到他的志愿，救了这个树林里面那些生物， 所以呢叫做雞宴，為了紀念它叫做雞宴。這個雞啊，七日七夜這樣行行行去做它應該做的工作，感動了上帝呢，是樂意於此叫做雞宴。這裡就是經文裡面說我是富流嬌塵兒說我呢是最初是享樂野宴和雞宴了，公見而來最初成道，這個呢就是有兩個意思有兩公見而來最初成道是有兩，第一個而來最初成道是有本末，法最初成道到現在有幾耐是不是2500幾年呢？是不是？是，當然不是啦，話明本門嘛。所以《法華經》裏面說我實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假使跟將所有世界磨為微塵一層一劫我成佛以來超過那麼久時間，即是釋迦牟尼佛本門成佛已經很久很久了。現在講即門即門成佛呢就在印度迦毗羅國淨梵王宮做這個悉達多太子，然後出家八相成道，記得八相是什麼嗎？金錢應該大家都記得了，是不是？說吧，降生在天上降生，兜率河天降生，富命菩薩當時降生入胎出胎啦，然後呢出家啦，是不是？出家之後怎樣紅魔聖道剪髮輪入涅槃八相聖道，這個是即門，就是現在距離現在2000多年有些經呢就是正法500年象法500年末法1000年，那現在就是末法時代了，已經過了正法象法但亦有些經呢是說正法1000年象法1000年最初就是說500年，但現在是1000年，那麼都是末法就是1000年，都是入了末法時代了。無論正法象法是500年抑或1000年，現在都是末法時代，因此末法時代邪思說法如恆河沙你碰迷的很多很多都是邪思，說不定我都是邪思，但你用你的智慧去想了，我所說的是真的抑或假，合不合乎佛所說的，合乎佛所說的就是真的不合乎佛所講的是假的。如果我說喂我教你個方法這樣就賺錢這個就是騙你的，這個就是邪思。法呢是講寡欲知足，是布施的，不是講騙人的，不是講賺錢的。法不賺錢我怎有錢布施？法說依法求財容易布施，依法求財不是偷呃鬼片如果我說我教你這個方法這樣就呃到很多錢了，這個就是邪思了。現在有些法師有的就教人怎樣去發財，去跟觀音借錢咯，觀音打開庫嘛，觀音開庫去借些錢有真的有得借我都要借是不是？這些都是騙人的邪思說法。 OK， 現在呢說恭敬佛聖道呢，就是第一個聖道呢 是本門聖道，第二個聖道呢是即門聖道，即門聖道呢就是在這個印度了。